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单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唔好当我哋开呢两句咧，好似录音带啊，系咪？我哋都唔想噶，系咪？即系我哋咧，第一就唔会喺个节目里边卖韩国牛肉啊、月饼啊，系咪？亦都唔会话叫各位请饮咖啡啊。嗱，你加入本人啊，或者白伟聪话 either or 或者 both 嘅patron 咧，就已经系对我哋啊对本人一个咧。极大的鼓励啦，尤其而家兵荒马乱啊，其实世界已经进入准战争状态。Donald Trump 咧系宣布美国咧系进入紧急状态啦，记住啊，呢个系冇错嘅，因为而家成个世界啊系进入一个非常之反常嘅气候，包括中国香港特区。咁啊，虽然咧中方咧口口声声好似念符咒咁话，而家中国已经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啊，兴条毛咩？而家咧嗰啲纷争啊，系未曾有间断，系在于整个亲中建制集团开始咧系发挥习近平所提倡嘅斗争精神。当黎智英同埋泛民全部斗晒入监仓之后，就一定要揾另外一啲嘅对象目标嚟到斗争啦。咁啊，系咪为斗争而斗争呢？咁啊，当然系另一回事。最新嘅呢一单案例即除了何君尧啊，严正要求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将维多利亚公园和皇后大道中改名，和立林则徐像之后，又一炮，就特区政府呢是自己拿来衰先的，就因应终审庭的命令提出立法设立同性伴侣关系登记制度。点知就惨遭立法会三大党派一致反对。有议员严正指出，可以透过立法嚟到驳回终审庭嘅裁决。终审庭嗰个裁决虽然系来自法官，立法会可以唔遵守，因为呢件事咧系非常之严重。咁啊，事完咧，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咧召开呢场特别嘅会议咧，就讨论同性伴侣登记制。嗱，呢个咧系由终审庭嘅法官咧系严正下令。本来特区政府一定要遵守嘅，但系而家就遇到咧，系有超过三分一议席嘅民建联、工联会同埋经民联咧系联手反对。反对嘅原因系咩呢？就民建联嘅议员周浩鼎咧就严正指出，你咁样一立法，即系直接变相承认同性婚姻，他日即刻会牵引到咧系领养子女嘅问题，又出现咧好似西方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啊，嗰啲咧就两个爸爸、两个阿妈嘅状况。咁啊，请问如何教育下一代维护啊中国伦理嘅家庭价值观？呢个周浩鼎嘅质问咧系好有代表性嘅，佢系代表13亿中国人民嘅声音嚟嘅。咁之但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咧就竟然驳嘴，就话无论你哋同唔同意。喜欢与否，这个同性伴侣登记制度经过终审庭的命令成为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是最终的判决，需要尊重。现在何君尧一听到这个说话呢，把火，什么叫尊重？为什么要尊重？是不是一定要遵守？喂，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是分立的，终审庭现在大晒啊，是不是凌驾于立法会和政府之上？这个何君尧提出的。咁呢，而家你激起到呢三大爱国党派呢扬言要立法驳回。如果是咁呢，就可能会引起一个宪政危机。另外呢是力撑政府曾国卫的呢一位议员谢伟俊呢就话，喂，你唔好乱嚟啊，因为呢个呢是香港嗰个法治的问题啊。系嘛？如果你咁样咧，你凭良心啊、社会经验啊，你可以唔赞成同性婚姻啊，但系一定要尊重法治。火药味咧就四散啦，系咪啊，鲍生？ 今次呢我觉得特区政府呢就陷入两面不是人的境地。首先你讲了立法会里面占多数的亲中建制派议员几乎一致反对的。而政府呢是亦都受到有关的同性的权益的团体甚至教会呢去指责其实他这个方案呢是根本呢就将同性的伴侣视为二等公民甚至呢对于他们的权益呢只不过是用一个和稀泥的方法呢去保障完全呢违反了人权同埋呢根本就称不上国际城市。所以现在特区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面不是人兼夹两难的局面。如果夹硬通过当然是一个宪政的危机啦因为如果遭受到反对的时候呢那你怎能够去通过这条法例呢但第二如果你收回呢除了那个特区政府的威信和管治的权力受到影响亦都违反了终审法院的决定咁呢个亦都系另类嘅司法宪政危机。咁当然舆论佢可以唔理同性咩权益组织亦都可以置诸不顾。但系对于政府整体嚟讲去到呢个地步呢佢点都要维持返佢自己施政嘅呢个形象权利。如果唔系何来由乱入自由自及兴呢兴条毛咩陶生。 係啦。嗱而家呢单嘢之大镬呢就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呢口口声声话要维持强势行政主导。这个呢是由梁振英做特首之后呢冇一日呢去间断过。 是。 另外终审庭众所周知亦是香港的法治最高权威。咁而家行政主导联同终审庭一起就要呢是令到香港的同性伴侣呢是可以合法登记。之但是你咁样就捉露咗立法会里面三大爱国的党派包括何君尧、梁美芬这两位法律专家你不要看少啊何君尧呢固然是有13亿祖国做靠山同埋在2019年呢他是非常支持警队他亦都好得到呢纪律部队的同仁的民意的支持。而梁美芬呢亦都来头不少他的老公呢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专家。是吧所以呢亦都系呢有非常之深情背景嘅资深外国人士。嚟緊呢两个出嚟呢喺前线嗰度炮轰呢系非常之凌厉。咁周浩鼎呢就打左翼不排除跟住仲有经民联同埋民建联尤其工联会猛将未出有吴秋北同埋小花之旅。你而家曾国卫谢伟俊之流再喺度负隅顽抗呢相信呢嗰、那个下场是相当凄凉的。因为呢个呢就是一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斗争了。这个斗争呢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心痛恶绝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入侵尤其是对中国三千年孔孟之道家庭伦理的严重的侮辱。我这么讲呢我没有立场啊我们客观中立啊我一直去陣咧係一樣會分析翻啊呢班咧親中建制啊嗰個不利之處、 我覺得咧，除咗佢哋既有嘅一啲道德觀同埋價值觀咧，同特區政府而家通過嘅條例唔同之外咧，我覺得仲有一個深層啲嘅政治原因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自從立法會改咗選舉嘅制度之後咧，呢90個議員嘅代表性咧係令到人質疑，同埋佢哋嘅日常嘅工作啊。工作量啊，令到人怀疑佢哋值唔值咁嘅人工，甚至佢哋嘅议席需唔需要90席？嗱，我觉得今次咧系一个佢哋认为好好嘅机会，去证明佢哋唔系橡皮涂章。所以今次咧个危险嘅地方喺边度咧？除咗佢哋真心可能部分人真系唔同意呢个咁嘅立法之外，系想自我证实佢哋喺立法会嘅权力，同埋佢哋保持佢哋嗰个民意嘅形象。所以今次咧。是他们翻身的机会亦都去证明他们的席位呢是有民意支持。所以今次呢特区政府是面临着不只是一个宪政的危机之余呢是一个叫做管治权力之争啊。啊陶生。 你知道同性恋呢在香港以前有一个组织叫十分一条路。所谓十分一呢就是他们约了估计呢每一个国家和每个社会的人口呢同性恋的人士呢约是占一成。咁英国呢其实就不止一成的。对上高达四分一嘅。好啦你话既然系十分一系同志呢咁何君尧同埋梁美芬呢系理直气壮系可以代表嗰十分之九嘅异性恋嘅香港市民。嗱呢个呢一咁样晒冷 就绝对是少数呢是服从多数。只但是同性恋组织同埋西方嘅左翼理论就认为少数不能够呢是被歧视。正因为佢哋是少数，你不能够用多数呢是嚟到欺凌同埋建立一个专制。 冇错。 此其一。第二，呢个彩虹啊 ,Rainbow 联盟 ,LGBT, 你喜欢又好唔喜欢又好，正如谢伟俊同埋曾国卫话斋，在西方文明国家而家变为一个主流嘅。佢係代表咗知识界啦、文艺界啦、荷里活啦、同埋传媒啦、民主党啦、美国嘅民主党啊、英国嘅工党啦、甚至英国嘅保守党啦、仲有就係欧洲嘅绿党啦，係一个主流嚟嘅。LGBT 呢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文明一个呢强大的政治势力，它亦都是一种 bondage 嚟嘅，即是说你一旦承认是男女同志呢，是成全球化里面呢都形成一个叫 global community。这个 global community 呢个发言权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消费力，同志、基和 lesbian 是最热衷于搞游行啦同埋消费啦，买晒嗰啲粉红色嘅衣裙啦，同埋係去一啲基嘅度假胜地，喺地中海一啲嘅岛屿啦，例如呢、这个西班牙嘅 Ibiza 啊，或者希腊嘅 Mykonos 啊，诸如此类啦。同埋佢哋呢因为呢无后顾之忧啦，即係冇仔女啊，所以使钱呢係特别好。係一股非常庞大嘅商业力量。所以最近连纽西兰航空公司将佢个徽号已改为彩虹，嚟到咧支持嘅同性恋呢一股咧系进步嘅势力。连台湾都唔执输，大力推动啊台湾嘅彩虹联盟同埋高山族啊，同埋嗰啲台湾原住民啊，形成一个咧弱势族群啊嘅权力啊嘅一个咧大联盟。嗱呢啲咧全部都系而家西方嘅潮流。咁而家中国香港特区本来东审庭同埋曾国卫等呢就知道呢个潮流嘅。因为而家你既然被西方呢驱逐出全球文明社会呢，你而家呢就自然想将块面贴返去就话自己呢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埋同伦敦纽约一样是一个呢国际城市。伦敦纽约都是彩虹的 gay and lesbian city。如果你香港不是呢咁更加呢是被西方文明国家认定你呢是不属于西方文明的集团的一员。之但是何君尧同埋梁美芬所讲的在中国的伦理文化的立场是绝对没错。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说这样通过的话咁下一步就会有啲呢两个爸爸两个妈咪。咁你香港小学教科书就要好似西方咁样去更改啦。两个男人无神神咁样入嚟呢就登记，然后就话呢一个系阿爸系阿妈事小啊 ,LGB 啊，跟住系諗住一个叫 T 啊 ,T 系叫 transgender 啊。将来你有两个男人系一个阿爸阿妈，两个女人一个爹哋妈咪啊，唔系问题啊。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变了性做女人啊，做了手术啊的生物男人啊，或者是一个变了性的做了男人的生物女人和另一个女人，这些呢会搞到那些学校校长和何君尧所声称是扰乱中国伦理。那呢就对于那三千年的文化，你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口口声声教训西方国家，你哋懂唔懂得中国嘅五千年文化？喺呢个时候，中国要话语权。如果你中国香港特区以终审庭为首，向西方呢个 LGBT 让步嘅话，咁请问兜口兜面俾人刮一巴，你个中华民族嘅话语权何在呢？阿鲍生， 嗱，陶生，有关于咧反对 LGBT 或者反对同性恋婚姻咧？嗰啲例子同埋理論呢大家都聽過唔少㗎，例如呢頭先你講啦，到時呢就會進一步呢就係收養子女啦，有啲人呢甚至推論呢進一步呢人類滅亡添，因為啲人呢開始呢 就漸漸咧就冇能力生仔啦，甚至咧啊佢哋嘅下一代咧就越嚟越多呢啲 LGBT， 咁佔咗人類嘅數目咧就佔大多數，咁啊人類就滅種添。嗱，依啲咧其實好多嘅理論話，我唔拗依啲理論，因為依個係喺西方嘅社會裏面咧，已經係變成一個好舊嘅一個爭論嘅論點。而家係講緊咧，即係個權益上面點樣能夠可以進一步保障啊？依啲唔同正常婚姻關係男女性別嘅利益群體。咁但係我覺得有一點我觀察到就係，例如岑子傑。呢啲我哋叫做泛民反對派嘅代表咧，佢哋都企埋喺啊何君堯嗰邊，我覺得實屬不智，因為佢都係反對政府。不過反對政府嘅角度咧，就係話依個條例咧唔夠全面，唔夠保障啲同性戀，佢要求更加多。嗱咁樣嘅情況咧，你又陷入翻咧以往嗰個即係抗爭嘅模式，所有政府做嘅嘢都係唔好。其實應該識玩嘅話咧，今次咧你可以撐政府嘅。因为事实上是政府而家未能够一步到位，一下子接受嗱依班人咧，佢哋所要求嘅权益，但系起码迈出咗一步。而依步咧，对于其实你嘅敌人，即系话亲中建制嗰啲政党嗰啲议员咧嚟讲，系一个打击嚟嘅。咁所以敌人嘅敌人咧就系你个朋友。呢一刻咧，你唔使再系好似以往咁样吓无限上纲，一定要吓同性婚姻最好收养埋子女，甚至容许呢个变性呢个好似西方社会咁样。咁但係啊，我觉得呢个时候啊，你唔应该吓同呢个何君堯呢同一声气囉。 阿鲍生，即係你未免太感性啦，你走去教啊岑子傑点样行，人哋唔使你教嘅。泛民呢一争取呢就要真普选嘅。一半一半咧，八三一决议咧，佢哋系唔会收货嘅。咁所以咧，呢个泛民，我相信咧系唔会因此而为转为啊，系支持政府啦。如果唔系，会俾你哋话佢系出咗嚟，系转态啦。 玩咗咁多年都依然唔识玩，咁我冇嘢讲啦，我收翻先啦。 咁我冇立场，唔好话玩系嘛。咁但系对于岑子傑先生而家啱啱出嚟咧，系一个好有利嘅时机。因为咧，你可以咧，喺香港啊，又是咧，系推行一个咧同性恋嘅行为嘅合法化，同埋呢个咧进一步系婚姻。咁啊，邓炳强局长话啊嘛，系经过国安法啊，系坐完监出嚟啊，如果再搵嘢做，系欢迎嗰啲雇主咧系请佢啊嘛。咁所以个同性恋嘅组织咧，如果仲有咧，就可以重新聘请啊阿岑子傑先生啊，成为一股第三势力。啊！嗱，呢个咧后话啦，系嘛？我依家首先而家讲系两边啦。咁就呢个何君堯啊，同埋梁美芬咧，有佢哋自己中国文化嗰个道理嘅，系嘛？因为咧，你一旦收养仔女咧，就会搞到将来香港嘅幼稚园教师啊、小学嗰啲 miss 啊，就阵脚大乱。因为咧，香港嘅教育界咧唔系咁 in 嘅咋，追唔到啊！喺呢个世界潮流个改变，何况啊里边咧仲有一条。就终审庭方面咧，就声称其实已经让咗步噶啦。咩叫做同性啊嘅伴侣系可以登记咧？啊，同性婚姻喺香港唔合法，就系有一个条件，就系呢对同性伴侣要喺外国嗰度登记咗啦，系正话合法夫妻啦。咁翻到嚟中国香港特区咧，你就要承认。嗱呢度咧又开咗个口啦，就系咩叫外国？你要香港一对同志要喺外国登记咗，边个外国？呢个外国冇可能啊，系沙地阿拉伯啊，冇可能系印尼、马来西亚。 台湾系咪外国？嗱， 這个第一，呢、這个外国一定系美国、英国、加拿大同埋欧洲。嗱，呢个咧就即系依笨外国势力，喺得到外国势力啊嘅同性婚姻注册许可之下，你呢个叫协洋啊。翻嚟嚟到咧系公同，好啦，呢个第二就喺台湾登记注册，到底合唔合法？ 嗯， 到底算唔算？嗱，终审庭冇讲喎，啊，喂，佢可以去台湾嗰度登记噶咯。喂，台湾虽然唔系联合国啊，系一个会员国，但系台湾系一个咧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嘅神圣领土啊。喺台湾嗰度登记咗同志婚姻咧，翻嚟。在一个逻辑上即是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认可同埋成立。因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嘛，不可分割嘛。在台湾发出的同志婚姻啊，那个证书啊，当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啦。喂，你香港特区更加冇可能啊，系拒绝喎，系嘛？嗱，你话欧洲、美国、外国势力啊，呢个咧系伤害中国人民嘅感情。但系一对同志去台湾登记， 我又唔认同啊，陶生。 法务部长签名定系揾阿蔡英文签名，系嘛？ 台湾嘅法，台湾政府发出嘅文件或者证书。咁究竟特区政府承唔承认呢？嗱，我想问一个简单嘅问题啫。嗱，既然啊，连 BNO 啊，特区政府都唔承认呢个护照，甚至攞唔可以利用佢作为攞翻 MPF 嘅一个原因，咁点解台湾政府如果佢签发嘅婚姻证书，特区政府会将佢视为可以享用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以下嘅权益？咁系唔系有啲违反咗呢？我唔肯定啊，因为佢冇讲明，佢冇讲明台湾例外啊，可能英国得就台湾唔得啊，系嘛？ 所以而家系非常之混乱。但系咧，无论呢个系终审庭嘅指令啊，系指令啊 ，instruction 系一定要做嘅，唔做唔得噶。咁所以唔怪得啊，亲中嗰边如果有声音，既然系咁，叫人大常委释法。就叫阿爷伸只手落嚟咧， 又烦阿爷， 冇办法啦，系嘛？咁鬼叫你个基本法立法到咁多漏洞咩？啊，基本法唔系英国人立噶嘛，唔系美国立噶嘛，你自己立噶嘛？立咗之后啊，又同性恋又 LGBT， 基本法冇讲到合法定系犯法啊嘛。但根据啊，1997年6月30日之前啊，系香港殖民地时代留低嘅法律咧。是原装不变的话呢，咁同性恋呢婚姻呢就唔合法嘅，到呢一分钟。但是伴侣登记呢就合法嘅。就呢个有一个喺西方文明国家 ,LGBT 国家登记咗个依据返。所以呢度好复杂，又涉及外国势力，又涉及台独问题。啊，一直又涉及中国伦理啊，受到呢个涉毒嘅问题。又涉及啊，将来啊，有啲男男同埋女女爸爸妈妈嗰个性别大交叉嘅问题，又涉及到啊，中国嘅华人嘅细路仔啊，是否应该照单全收而家咧美国以纽约同埋加州为首嘅啊呢啲大爱包容嘅文化问题，系嘛？但系点都好，喜欢定唔喜欢，终审庭嘅指令系要遵守。咁跟住点？下一步系点？我都想不到怎样啊，鲍生。 嗱，我已经 觉得应该要咁。 我唔知啊，因为我已经冇能力或者我冇兴趣咧讨论咧，究竟而家嗰个叫做宪法嘅原则，因为输打赢要大家都知道啦。无论人大释法好，或者系喺基本法嘅附件三里面加入任何嘅条款，香港都要硬食噶啦。问题系做同唔做啫。我就净系觉得而家今次咧讲事实嘅就系、是。進一步保障到咧某部分呢啲啊所謂同志啊或者跨性別人士咧佢個伴侶嘅一啲權益，因為呢個牽涉到咧佢哋過身啊嘅遺產啊，或者去處理佢哋嘅殯葬啊，呢啲係一啲好人道嘅問題嚟嘅，唔係一下子好似何君堯咁推到咧啊收養子女啊同性婚姻，因為嗰步咧係好遙遠，而且事實上亦都唔容易達到喺香港咁嘅保守嘅環境之下。我不觉得香港现在是国际城市，甚至我觉得香港是不需要去办国际城市。所以最后就算他不通过，或者他回复从前一个这样的对于同性恋是带有歧视性啊，或者是对他们的权益是置之不理，我觉得没什么所谓。因为呢香港现在的形象已经跟以前不同，何必还要办呢？何必还要粉饰太平呢？不如就赤裸裸地你做回中国嘅一個南方城市，咁咪乾手淨腳，大家開開心心咯，係咪？ 咁啊，何君堯嚴正指出，我話知你終審法，我哋都可以喺法庭博嘢，我哋人多勢眾咁多議嘅。如果你為難，你是但揾一個周浩鼎、何君堯推一條私人議案咧，係去取締，係可以名正言順係推翻終審庭啊呢個指令。咁所以而家咧就亲中嗰边咧人多势众，咁咧而呢个撑同嗰方面咧，除咗 终审庭的大法官咧，仲有就曾国伟啦，另外就系谢伟俊，就略嫌就势孤力单。如果讲数量，咁呢件事咧就前早有佢上英美嘅报纸，因为西方嘅传媒咧系非常之支持同性恋嘅。啊，一旦咧啊路透社啊、华尔街日报啊、啊大事啊，所谓嘅炒作，你知啊，而家教育局部长蔡若莲又系好憎炒作嗰两个字噶嘛。你而家咁样呢个炒作啊，《星岛日报》已经有评论，不点名啊，系驳斥翻何君尧、李芬如喺度搞局啦，系嘛？但如果你话乖乖地執行咧，忠实停呢个指令，你有冇问过你哋阿爷嘅意思咧？中国嘅主人啊，调戏顺唔顺咧？如果俾你打开个缺口，而家既然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又会唔会渲染到成个大湾区爆发一场同志平权运动咧？啊，你都知啊，啲 gay 啊同埋 lesbian 嘅人士咧，生活系非常之自由奔放。啊，就例如话嗰啲同志嘅浴室啊、按摩啊咁咯，啊深圳啊、广州啊，全部都有噶啦。啊，啲鸭店啊呢啲，如果一旦啊呢、這个叫做同性啊嗰、那个文化运动啊，系大湾区一线牵，就好容易咧就跟住个高铁咧系出大湾区，入埋呢个湖南、河南啊、河北啊、上海唔使讲啦，上海直情系一个。 香港 第一地下基石， 香港搞唔起嘅，陶生你放心啦。西方呢啲左翼嘅 LGBT 运动咧，香港冇市场，因为香港人咧好聪明嘅，识玩有能力有办法有窿路嘅，翻晒大陆玩，翻晒去晒泰国玩，再唔系嘅有啲钱嘅去英国玩。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咧， 而家玩还玩啊，而家系 serious， 而家唔系玩啊， 唔紧要 噶，成为伴侣啊。有得咁长一年纪要埋街啊，系要咧，即系唔好讲埋街啦，系要一个咧长远嘅打算，真系同志好有钱，嗰层楼点啊？唔通第日百年归老啊？啊，将层楼捐俾啊啊呢个福建同乡会啊？啊，将层楼啊捐俾啊汶川大地震会噶嘛？梗系想代代相传，继续啊做捞翻呢个彩虹。所以今次咧都几大啦，啊呢个咧系好难嘅，系打得开一个死结。 嗱、我就关心阿岑子杰啦，因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卫咧已经点名阿岑子杰，叫佢发言时咧就要小心佢嘅即系内容啊，要深思熟虑，否则咧会对同行嘅人士，即系意思系同志咧产生不良影响。但系咧。你见唔见啊？曾国卫点名何君尧，叫佢哋发言嘅时候深思熟虑啊？有冇叫周浩鼎发言深思熟虑？冇啊嘛！嗱，两者你都系反对政府方案嘅，但系好明显咧，就系厚此薄彼。岑子杰咧，你就被开名；何君尧咧就攞正牌。所以岑子杰，你放咗监出嚟，系我知道咧，呢个系唔容易啊！我亦都知道你为同志之路咧付上好大努力，但系咧，你个肉身喺香港，你个精神喺香港。咁你就咧真係要睇路，否则嘅话咧，你就变成代罪羔羊，或者变成何君尧啊，咩啊？即係政府要打击呢啲反对政府嘅言论嘅一个咧，稻草人又好，或者叫做殉 道者 啊，殉道咁啊严重啲，唔好殉道，唔 使死。同样好难讲啊，而家因为三中七日世事千年，你喺里边混咗四几出翻嚟咧，你唔好以为而家香港仲系 唔好咁傻啊， 彩虹满天嘅香港咯，系嘛？啊，當然鬥爭係要鬥爭嘅，係嘛？呢個鬥爭嗰個精神係要延續落去。當然呢個亦都同香港廣大啊同性戀嘅社團嘅人士嘅利益有關。咁不過就啊呢、這個問題就我喺度要個提交北京人大釋法嘅，唔釋法咧冇得解決。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收睇《風雲》，下次節目時間再 好，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加入風雲會。如果仲未訂閱我哋嘅，請訂閱。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